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首先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咱们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温度是30度。那六号的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呢是18度。这个时候呢，也是属于一个夏秋交替的一个季节哈。 嗯。 那就属于两个这个季节呢在拉锯啊，天气呢变化多端，所以提示大家呢一定要适量的去增减衣物啊。同时提示大家，今天的车辆尾号限行呢是4和9。 嗯，在生活中，可能真的只有比较贴心的好朋友才能够每天提醒您一下。这个今天的天气如何？ 对， 要加紧衣服呀。 对， 别限行的尾号忘了呀，这些事儿的。 对， 怎么了？ 没事，我就是说，就是所以咱们这节目呢，就属于一个特别贴心的伙伴。 对， 对吧？ 嗯， 特别贴心的朋友。 嗯， 站在你们身边，就是跟大家去站在大家身边，怎么有点可怕？就是陪伴在大家身边， 声音跟着你，跟着 你去哪儿啊？我跟着你呢，对吧？就是对，今天来说说这朋友的事儿哈，到底什么样才算真正的好朋友？就是真正好朋友会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好朋友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经历呀，对吧？这个之间的关系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那，求过科神器啊，这个是郑州的一个高校呢，啊，现锦鲤楼梯。这个郑州大学的西亚斯国际学院呢，也是新学期开学了啊。这个为了缓解上下课的这个高峰拥堵，学校呢对一个楼梯进行改造了。不过呢，这个设计师啊脑洞大开的足够大啊，这个竟给楼梯上贴上锦鲤鱼的瓷砖了，可把孩子们给乐坏了啊。求过科的这神器，就每天就拜拜楼梯，是这意思吗？ 考试之前坐在楼梯上看书，记得特别清楚。 听说有一种传说，不是鱼的这个记忆力只有7秒吗？坐在这锦鲤上面看书，这什么意思？就7秒钟都能把人记住。 啊，对呀。 当然7秒也能忘了它。 哎，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他们去求过科的神器？ 不知道，锦鲤可能是比如有 喜庆 好的，哎，对，好的寓意。你看那时候什么年年有余。 啊，对， 不一定是锦鲤啊，就锦鲤反正就好看。 年年有锦鲤。 对， 再来看是看脸的学校，北师大的宿舍可以刷脸了。那今年呢，北京师范大学新生报到呢是采用刷脸注册。那新生呢面对设备站定2秒呢进行脸部数据的对比，就可以完成注册的报到。那据了解呢，北师大是首次引入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升级的宿舍安全。那么该系统呢投入使用之后呢，学生可以刷校园卡进行人脸识别。而在没有带校园卡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对着机器喊自己的名字。那机器呢，识别名字之后，再识别人脸，匹配名字之后，就可以进入宿舍了。 好。 那此外呢，学生还可以输入校园卡的密码后4位进行人脸的对比。那么该系统呢，目前暂不对留学生开放。 哎，是怕他们喊出这中文喊不清晰， 对，喊不准， 对，一秒，对吧？ 然后那个门禁系统，就我是开还是不开？ 对呀、啊，就是有点像那个。芝麻开门那个意思，对吧？ 芝麻， 芝麻开门。虽然这看起来有点可笑，你想每个人到这儿之后都得向机器喊上自己的名字， 就先刷脸，刷不上才喊名字嘛。 哦，是先就是刷不上的时候喊出自己名字，然后再刷一下脸就能过去了。 但是不知道就是今年北师大新生有没有像你这样调皮的孩子？ 怎么了？ 就我觉得如果是你去，比如刷脸刷不上。你不记得我了，我是吴金浩啊，昨天刚刚见过之类的。 哎，我跟你说，那天在公共场合，我做了一件特别不好的事儿，就是当着大家伙在排队，我也在那排队，然后手上拿着好多材料，然后电话响了，我说喂，找谁呀？然后周围人都傻了，看着我，就以为我已经把电话接了，其实我在倒他手里的东西。然后后来，这确实这样的性格容易这个给大家产生误解。 对， 让别人觉得 我们都习惯了。 再来看看那个中国的好室友啊，咱今天聊的好朋友，这好室友其实也算朋友的一类。来看看那个大三的学生呢，这深夜返校啊，怕吵到室友呢，在走廊里边打了地铺啊。近日呢，正值是全国各高校的开学季，那这个凭借着一条消息和两张照片呢，商丘工商工学院的这个大三的学生啊，也是成为了全校的热门人物。原来呢，深夜返校报道的朱凯凯呀，进入这个寝室后呢，怕整理床铺打扰到室友们休息，竟然选择独自在室外啊这个走廊里边打地铺过了夜。第二天清晨呢，这室友们也是把他们在这个走廊里打地铺的这场景拍成了照片，并发在了自媒体平台上，迅速在校内传播开来。他的这一举动呢，也是感动了不少的师生啊，并被这个网友也称赞为中国好室友。他也表示了，说室友开门后呢，很快就睡着了，因为我的床位呢是在上铺，那床上呢也没有收拾，感觉这个床铺的这个声音啊就太大，影响到这个室友休息，于是就在走廊打起了地铺。 嗯， 真好， 暖男。 对，这份情谊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网上还晒出了就是中国好室友的照片，确实感觉感情都挺好的， 是吧？ 嗯， 关系特别好。 对， 不确定不是屋里太脏了，人家在外边睡的是吧？ 没有啦、 啊、 继续来看一座神奇的房子啊。鄂豫边界上有一个叫金竹园的小地方，那么它是隶属于湖北省利川市的柏杨坝镇的柏林村管辖，那周围呢却被重庆市的奉节县云雾乡紧紧的包围，这种现象在国内是十分罕见的。那张新碧老人的家呢，正好就在这条省际的分界线上，被切割成了鄂豫两半。那么所以呢，他每天用饭呢是在湖北，睡觉是在重庆。 真好。 那据了解呢，这样的情况在当地呢一共是有八户，是以土家族为主的。那该地的村民也是告诉记者，他们心中是没有鄂豫之分的，两地互相攀亲，互通有无，已经完完全全的融入一体了、 哎，这个感情上是融为一体。 嗯， 但是不是有时候在家里打电话，有时候打的是长途啊？ 哎，真的是。然后那个 漫游费 一直收到短信， 欢迎来 到 重 庆，欢 迎来到湖北， 对 对吧？ 嗯， 或者是这个，是不是过自己家门的时候还得安检一下啊？省际安检啊，对吧？没有，对，有时候界限没有这么清楚，都一家人嘛。再来看看这个独生子女啊，为何不善交际？那美国的一项研究就发现了，独生子女啊成就更高啊。很多人认为了独生子女得更聪明，但是不善与人交往。西南大学心理学教授呢，也是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的这个创造力更强，但是大脑结构呢与其他人不太一样啊，导致其亲和力低。孩子成长的环境呢对其大脑发育产生影响，多接触父母以外的人，或许呢能弥补性格上的不足。 嗯，多多的交朋友。 对， 哎，再来看看，哎，我相信这对双胞胎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啊。来看看，百万分之一的概率，英国黑白配的姐妹上中学了。为了避免曾经在上小学的时候闹出的种种尴尬，妈妈呢就提前告诉学校，她们的确是双胞胎姐妹，只不过这个玛西亚呢是遗传了妈妈白皙的皮肤和金黄色的头发，而米莉呢是继承了爸爸浓密黑色的卷发和深色的皮肤。 嗯， 黑白配的双胞胎姐妹 多好玩啊， 特别的可爱， 想想就觉得有意思啊。 嗯， 再来看看那个微波炉泡茶最健康。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表现了啊，这个微波炉泡茶是最健康的泡茶方式了。负责人呢也是发现啊，使用这微波炉泡茶，80%的咖啡因还有茶氨酸以及茶多酚呢都能被激活出来。微波炉泡茶的是一定要遵守一定的这个步骤的，先倒入一杯热水，放入茶包或者是茶叶，再放入微波炉当中啊，用中档火力加热30秒，然后呢加热结束之后静置1分钟再去饮用。 就是这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出来的一杯茶是一杯就是咱们平时说的浓茶，就是它所有东西都被刺激出来了，是吗？ 不一定 啊， 不一定。你想，我 都快熟了， 有点煮茶那意思。 嗯， 它就是经过再加热了。其实这个道理特别好理解。 嗯， 你看，比如说用自己家那小炒锅热的那个饭，味道是一个样的。 嗯， 用微波炉热出又是另外一个样，这很神奇。包括煮泡面也一样，你拿热水泡是一味儿，拿水煮是另外一味儿， 是 拿微波炉再微又是一味儿，对吧？嗯。 微波炉微泡面我还真没试过，但是我知道就是你拿小锅热一下饭，我觉得要比微波炉里转出来的要香。 哎，但是那微波炉热出也有别的一番风味，就是你把菜都铺好之后，你热的方式得注意啊。 嗯， 就是把汤啊菜都铺好之后热一遍，翻炒一下，然后再放进再热、 哦、 啊，味道也就有点像蒸出来的那味道，也不错。 嗯， 包括那泡面也一样，你有时候那个比如说煮的时候懒得煮了，拿一个大碗放在这个用水把泡面一块放里边一微那么两分钟，出来那味儿也是不一样，所以这挺神奇的。 嗯 啊，是不是营养都给蒸出来了？ 需要琢磨，吃泡面像你琢磨这么透的人也挺少的。 对对、 嗯、 但吃方面能琢磨的人也不多啊。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真正的好朋友是什么样的，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歌吧，这是周杰伦和袁咏琳的傻笑。 像朋友般拥抱，耶！你说的。 来自周杰伦和袁咏琳的《傻笑》。 嗯，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什么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呢？ 嗯， 啊， 提到好朋友，好多朋友都有话说。 对，一般就是咱们常说的，就是那种见面损，背后夸，那算好朋友。 嗯， 对吧？见面的时候你就互相损两句，对吧？但是呢，一哎背开之后，反正这是真哥们儿啊， 嗯， 这是真姐们儿，那是好闺蜜啊。一提起来是这种感觉， 而且绝对不允许别人说自己好朋友不好， 自己说行， 嗯， 别人那能说吗？对吧？ 嗯， 嗯，怎么？ 不错 啊， 来看看朋友们都在说什么。这位朋友说 啊， 一个学渣给另一个学渣讲题，一个敢讲，一个敢听。 对，这不一定是为了讲题， 那是为了什么？ 就是你比如说有两种可能， 嗯， 一种是好哥们之间啊，你就有的时候就比如说自习课，这个人家都在正常上课的时候，人家就都在正常写作业的时候，两个学渣凑在一块儿了， 嗯， 老师我给他讲讲题，其实俩人你指不定私底下这个嘀咕什么呢，这是好朋友之间。还有那个男学渣和女学渣之间不也存在这种讲题的故事吗？对吧？是不是？你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已经想象到了。 11月，他说了，大学室友永远就是是你最好的朋友。 嗯 嗯， 看来是在大学期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对， 嗯， 这是最好的朋友了啊。 嗯、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胡月同学说了，出去玩只要是说他的名字，我妈就放人了。就是基本上这好朋友必须得做到家长都认识，而且都特放心。一出去说，哎，我跟谁谁出去啊，走吧。是不是啊？ 哎、我 啊，你说，我跟人出去玩3天去啊，走吧，就这样啊。 3天有点夸张。哎，我觉得这种不是一般是拿班里学习最好的那个同学打掩护吗？ 谁 说 的？ 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其实我的好朋友是你 啊， 但是呢，圆圆是班长， 嗯、 我就每次出去，我说我跟圆圆出去，哎，特别好走。 哦， 你说我跟吴金浩出去不行。 那可能性别原因。性别不一样， 就假如说都是女孩， 我为什么假如是女孩啊？ 我跟吴小花那个 吴小花，不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基本上反正我们哈不经常在父母面前提起这个好学生的名字，容易挨巴掌，说对吧？容易挨打，但是呢， 也不相信你们是好朋友， 相信我们是不相信谁跟我做好朋友啊？就是，但是呢，就是。你周围的那些这个好朋友，就是好同学，哎，就比较玩的不错，就是小伙伴们， 嗯， 然后呢，经常会听到这名字，有时候出去确实是，而且我觉得好多其实女孩更容易出现这问题，就比如说假设，跟一些有男同学一块出去玩， 嗯、 但是他一定会找女同学，阿姨，我是谁谁谁，那个他跟我一块，您放心吧，挂了电话，行了，你去吧，我回家了。也有这种情况发生，也有这种情况发生。 哎呀，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没有男生跟我玩。 对， 来看看这位叫瘦了25斤的大胖说 啊， 儿子出来玩，然后对方说喊爸爸干嘛呢？ 对对， 就是互相好像老占便宜在 啊、对，这是好像是就是这属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么一个习惯？ 嗯， 就是就爱用这种伦理跟互相开玩笑。 嗯， 其实没别的意思。 嗯， 但而且呢，有时候当着对方家长都已经忍不住了，开始这么玩了。后来还好，就是我因为我周围一个朋友改变了这个问题。 嗯、怎么改变的？ 见谁都叫爸爸，就是说礼仪之邦嘛，就需要就其实也是一种玩笑，就开始见着你于爸爸啊，见着那谁谁谁就姓王爸爸，见着之后大家给叫傻，不敢答，没有人敢答应这事儿了， 再也不敢玩这个游戏了。 没有，后来都互相叫了， 啊、 也挺尴尬的一个事儿啊。所以说这哥们在之间好像就是其实不讲究太多。 你的朋友圈还是很有意思的 啊。 嗯， 还有另外一道，我给你讲一下另外一个那啊，哎呀，互相叫老公叫老婆的这个朋友圈。来看看其他朋友哈， 嗯、 这个念鱼说了，说我成功他不嫉妒，我萎靡了他不轻视，人生得意知己足矣。 嗯 嗯，这是好朋友了。 这真的就是不只是好朋友了，成知己了都。 对， 别再问我为什么瘦的了，说、 啊、 大概是。 哎，你怎么瘦的呀？ 大概是你们变得越来越像，从穿衣风格到说话语气。 哎， 真的两个人待久了是会这样的， 会这样， 嗯， 习惯上，然后语言上，包括穿衣风格，都会有互相影响的地方。 是啊，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咱们常说的这个是经常见面的朋友，其实还有一种朋友，不常见面， 嗯， 哎，偶尔见这么一次面，但是还是比较熟悉。 嗯， 对吧？ 嗯， 虽然说一聊起来，可能现在这个交集并不多了。现在就是一说现在，甚至连寒暄都不寒暄，就开始聊过去了。 嗯， 啊， 哎，我觉得你说的就像许前这位朋友说的 啊， 既能亲密无间，又能相忘于江湖。 嗯，对，就是这样。 嗯， 以前是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就经常会一块玩啊，这个天天泡在一块啊。但是之后呢，由于这工作啊或者学习的关系啊，离得稍微远点了。哎，但是这个虽然距离远了，但是没有拉开心和心之间的距离。 对， 就是俩人还在一块儿， 嗯， 对吧？ 嗯， 打个电话就马上会出来，这有什么问题会马上帮忙， 对对对， 这也是真哥们儿真闺蜜啊。 是，就不管多久没见，见了面还是一样的。 哎， 曹粉说。最好的朋友就是和你一起进步，拉着懒惰的我，跑步去健身房，坚持了3个月，我终于从134斤到了92斤。感谢有他的督促和陪伴，不然没有现在美好的自己。 你看看， 你看看人间的好朋友，每次去健身房都拉着他。 嗯，然后呢？ 就不像我的某一个朋友 啊， 就是每次都自己去健身房。 嗯 嗯 嗯，我哎，我跟你说。还有一种朋友， 嗯， 就跟你去一次健身房，把你那个衣柜那锁拿走俩礼拜了，还没信儿呢。哎，你说这 衣柜的锁重要还是他的身体重要？ 当然是衣柜锁重要。 没有那把锁，他如何有勇气下一次再去健身房？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啊！CL 也说了，说这看到这一条，就听到你们说这一话题的时候啊，第一个想起那个人，啊， 嗯。嗯 嗯， 然后第一个想起 哎，第一个就是说一说话题，哎呦，好朋友，想起那一个人就是你的好朋友了。 你想起谁？ 想起女孩，不知道为什么呢？啊，还有这个嘿傻，他说了，说新郎未知，伴娘已定，就是啊，明白了，就是说你一定是我的伴娘，那男士肯定是你肯定是我的伴郎。但人家先结婚了，这好像不能当伴郎伴娘了吧？ 对啊，你有问过人家的意见吗？ 对呀、啊，没咱俩这啊，起哄的啊。 第一眼的意中人说， 嗯， 抄作业不问对错是抄作业的基本道德， 就别那么多事儿， 嗯， 对吧？别挑，而且我觉得还有几个就基本原则， 嗯， 你稍微改几个，稍微错几个，你不能跟抄一模一样啊，对吧？ 他本来也没对几个呢。你再错几个， 没准改对了呢还。还关键问题，你老师一判，大概一看你抄谁就能看出来了。所以说，有些人家选 C 的时候，你不能选个 B， 就像问答题，人家都答了，你不能空一个， 嗯、 对吧？ 是 不 是？ 啊、 是 是 是， 不能这 啊，有点基本道德、啊。 说点好，说点好的啊。这个再来看其他朋友哈、啊。巴黎鼻孔妹她说了，我可以失恋10次，却不可以失去你1次，这就是好闺蜜。 嗯， 把我们男人都当什么了？ 就是歌里唱的那样吗？ 是怎么唱的？ 就朋友比情人更加踏实的意思。 哦哦哦，我一个十个男人七个傻。哎，还有这个， 你还唱这种为了讨好女孩、啊、 ？CC 说了，说走，你去小卖部，不去，我请你走。 这真的是好朋友、啊。 哎，这特别像小的时候，小时候就、 嗯、 我请你。请你喝一冰袋，我请你吃一根辣条啊，咱俩分一根双棒。 那走吧， 走吧啊，多逗啊！ 于洋说：“ 嗯， 哎，他们干什么呢？啊，全班倒数第二，给倒数第一讲题呢。 那一定是讲题呢啊。 嗯、 还有这个，Winter 他说了，说即使他手机内存不够的时候，也不会删除你的丑照，就会一直保留着，感觉以后就跟能卖钱似的，对吧？就感觉有什么。”这个收藏的价值似的，一直保存着。 嗯、 啊、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个真正的好朋友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苗。 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啊，真正的好朋友是什么样的呢？啊，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吧，来看醉酒一次大脑受损一年。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嗜酒是不好的，但是最后长期的影响可能不是很清楚啊。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在成瘾行为的发表研究，那么喝醉一次呢，就会对大脑产生持续一年的影响，那此后一年中的酒量会变差，更容易呕吐或者是昏迷。研究者呢也是分析，醉酒呢会对大脑造成刺激，部分机能受损，再喝酒呢会产生自我保护。 嗯，所以提示大家就不应该喝那么多酒。 是， 哎，就要少吃，是要多吃嘛。 嗯， 来看看不锈钢这个水龙头细菌多啊。欧洲呢最新也这研究发现了，不锈钢的水龙头呢和水槽用久了，防护层啊会这个腐蚀变薄，易滋生军团杆菌，增大人们呢感染的风险。军团杆菌呢可引起肺炎，又称为军团病，病症呢包括了头痛、肌肉疼，还有发烧和意识混乱等等。欧洲疾控中心呢也建议定期打开水龙头，避免长时间的存水，尽量的要选择黄铜材质的水龙头。 嗯，我觉得挑选黄铜材质也是要认清楚它是不是真正黄铜的材质， 哎， 是吧？ 对， 嗯 啊，确实有时候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东西，咱们觉得哎这些东西咱们能这个稍微的图点便宜， 嗯， 买点这个稍微次一点的不好一点的， 嗯， 后来你发现了其实还真是啊。应该讲究点，这是追求质量，别这个光图便宜了，是吧？ 对对对， 啊， 继续来看，近日呢，南通做煤炭生意的杨先生一不小心呢，将原本打给妻子购买理财产品的80万元汇到了一个名叫庞浩的人的账户上。 嗯， 那他就想起多年前对方和自己有过一次生意，那经过多方的寻找呢，杨先生联系上了他。那面对这笔飞来的横财呢， 哎， 那么庞浩是爽快的将巨款退回，并且谢绝了杨先生的酬谢。 嗯， 就这个时候一定要比心。 对， 比心， 对，这时候应该 点赞， 不是横打鼻梁说一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嗯 啊，你得来一句这，感觉这真好，真爷们儿啊！ 真的是。 啊，不过人家这其实这一个举动啊，就显示出自己的男人气概了， 嗯， 对不对啊？ 是是是。 再来看看那个呼和浩特的一个公交车站啊，出现了共享公交硬币，一次一枚，次日归还。这事儿呢发生在呼和浩特啊，近300个公交车站呢出现了共享公交硬币。该共享硬币呢，一个站点呢也是共放置8枚1块钱的硬币，写有一次一枚，次日归还的字样，借民这个供民众啊去免费的这个借用。但是中午呢，这个记者也是其中一个公交车的站点呢观察了2个小时，然后呢也发现了有6名候车乘客呢来到这站牌前呢去领走了硬币，之后又送了回来。这次爱心活动的发起呢也是表示了啊，通过这种活动呢也是为没有零钱的乘客呢去提供应急的帮助，同时也是受到帮助的乘客呢把零钱再还回来，让零钱呢继续帮助有困难的乘客。也这个唤醒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把爱传递下去， 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啊。 对， 再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位六旬大爷写浪漫的辞职信。 嗯， 近日呢，成都大爷王金凯呢可以说是刷新了宠妻的新高度。 嘿， 61岁的王金凯和老伴儿呢张银荣结婚38年了。前不久呢，张女士在网上报名参加了一个去贝加尔湖拍婚纱的情侣的征集活动，没想到竟然是成功入选了。那原本呢，张女士因为王金凯的工作忙想放弃，但是没想到王大爷却毅然决然地向这个返聘他的单位写了辞职信。 嗯， 那文中最后一句写到了，说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明白老婆才是最重要的。 嘿， 网友大呼简直是秒杀世间一切的情话。 嗯，因为人家有过经历， 嗯， 人家这么多年做过来的，对吧？不像说这个现在年轻轻那些小年轻们说一句情话爱话，说一句永远，说一句一辈子，显得那么多力不从心。你看人大爷随便说出一句话，对吧？ 就 一起经历那么多年了， 嗯， 真好， 陪伴是最重要的。 哎， 现在的年轻人比较爱说什么样的情话呢？ 我已经不年轻了，我也不知道啊。 你还不年轻啊？ 对，就听说啊，他们这不知道，真不知道。来看看现在年轻人不知道说什么情话，但是爱是玩什么游戏，我还真了解啊。 嗯， 你看这个坑娃呀，父亲呢为新生儿取名，你猜取一什么？王者荣耀啊。 还是位姑娘啊。腾讯推出的手机游戏呢，《王者荣耀》上市之后呢，也是收获了不少的粉丝，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啊。那近日呢，有网友就披露了，有家长呢甚至将自己的孩子取名为《王者荣耀》，引发了围观，还上了这个热门话题了。在起名字的坑娃方面啊，不少父母呢脑洞不要太大开啊。 挺震惊的， 对， 最近大家一直在说这事儿， 就是最早啊，有一个就是身份证上面一个叫王者，一个叫荣耀，就是这个已经觉得挺好玩的了。 嗯， 但是真给一个女孩起王者荣耀，这是不是有点太痴迷于这游戏了？ 有点， 是吧？ 真的是等这个游戏过气了，它真没有任何意义啊。 也是一种经典的回忆吗？ 怎么就不能当个艺名什么的？ 对对对，就跟现在要有人叫魂斗罗似的，你 才会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啊。 好吧，来看摊煎饼大妈谈月入30000啊，每天2点起床挣再多也是辛苦钱，这个我月入30000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呢？因为摊煎饼的大妈因为和顾客争执的时候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走红了。那对此呢，另外一个卖煎饼的大妈说，人流量大，卖的时间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 但是也要看净收入还是毛收入，说挣再多也是辛苦钱。 没错啊，其实我们对于煎饼啊，您挣多少钱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跟我们没多大关系，我们也不会说嫉妒您，但是呢我们其实希望的是吃到那煎饼啊，就健康卫生，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有营业执照，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希望原材料更好 一些。哎，对对对，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哈。 嗯， 再来看看，咱们看看这个 iPhone 8吧。啊，哎，是不是应该说当时9月份发布啊？快了吧？ 9月份发布 是吧？咱们来 上市好像得年底吧？ 啊，看看那个最新的消息啊。这个苹果呢将召开这个新品发布会，新一代的这个 iPhone 呢，这个届时啊正式的亮相。临近正式登场的 iPhone 也是最有意思的，这个曝光集中呢在了名字上，什么 iPhone 8呀，以及 iPhone 什么这个 X 的这种说法呀层出不穷。当然了，其实呢这个名字是次要的，关键的这个还是在产品本身上面。近日呢有网友就爆料了，说 iPhone 8呢已经是开始发货了啊。外界呢认为郑州富士康接下了大部分新 iPhone 啊订单，首批呢 iPhone 8货只有500万台。河南本地的朋友圈呢也是出现了有趣的一幕，富士康呢郑州科技园呢开始组织部署安排 iPhone 8发往美国，现场保密严格，外围呢架网全程监控。有网友也幽默地表示，哎呀，大部分还是要回来的啊。综合这个目前的爆料呢， iPhone 8的这个外形改动还是比较大的，首用异形全面的这个屏幕的设计，放弃了 Home 键和这个 Touch ID 指纹识别啊，改为 3D 面部识别技术，后置竖排双摄像啊，这个支持 AR， 预计呢是售价在1000美元以上，相比此前呢可以说是很贵了，啊，很贵了。 我觉得好像这次改动确实还是挺异于从前的。 对， 我觉得真的有可能，再下去几年之后，这手机都是全透明的了。 有可能 什么都看不见， 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 吧？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因为你会发现，现在看过去的一些那种类似科幻电影啊，或者是那种那个就动作大片里边稍微有点科技感的，当时他用的一些这个所谓的高科技，现在有一些已经实现了。 啊，对呀， 对吧？ 哦， 啊，所以说不是什么太大难题了哈。 没准哪天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是嵌在手掌里面的一个芯片。 不，那就有点太伤害自己身体了。 哎，那就不用打电话了。 对啊，不用，就用意念。 对， 给谁谁谁打个电话吧。 眼睛眨两下， 眨两下，对。 那就成机器人了。 不是，估计就是，比如说，他会跟你身体上有一什么样，就他肯定是一种不可见形式的。 嗯， 稍微就跟水，看你手指一蘸，喂，哎，蘸点酱，哎，有点咸啊。 让你推一下眼镜框。 对，推下眼镜框，哎。 可能叮的一下。 对对 对，真相只有一个啊。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最好的朋友。真正的好朋友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林宥嘉的歌《长大的童话》。 白发。 是否还在你口袋，带你往最遥远星体出发，所有烦恼都放下，你也一样会寂寞吗？执着的还相信童话，才能抵抗长大的无常吧。谁能解开通往幸福密码？失了圆桌，迷航没有灯塔，在这梦的船桨，听到请回答。为了什么还？时候就骑上飞马，驰骋云端，将悲伤遗忘，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以为世界只有心荒谬的无力交加，要记得你并不孤单。你也一样还天真吗？荒诞的还相信童话，才能经得起现实的疯狂。谁能解开通往幸福密码？远中迷航没有灯塔，在这梦的船桨，听到请回答。为了什么还没抵达？难过时候就骑上飞马，驰骋云端，将悲伤遗忘。 是一首林宥嘉的《长大的童话》， 没错啊、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真正的好朋友是什么样的？就是长大的童话。长大之后，这个朋友之间可能就不像小时候了。好多其实我觉得真正朋友也是发小当中的那么几个，对吧？ 嗯，还真别说，我觉得真正的好朋友确实是，哎，我们一起长大，感情特别不一样， 对， 对吧？ 对。 嗯， 但是虽然就是有时候就两种嘛，一种是现在还是天天就能在一块儿，对吧、 嗯？ 在一个地方，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在不了一块儿的，但是就经常打个电话呀，还是朋友， 嗯， 对吧、 嗯？ 而且还有一种，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有一些啊，这个脾气之间，这两个人特好的朋友之间犯冲，就老吵架， 相爱相杀。 哎，我看不上你，你看不上我，你是有某一点我是瞧不上你，我你是有一点你改不了，就是这种俩人得互相打，然后但是又分不开，吵个架或过两天俩人又和好了， 好像两口子、 不是两口，就同性之间啊，人家哎就是这种，就是好朋友好哥们好闺蜜这种关系也这样，老吵架、 嗯、 啊这这啊 缘分嘛，缘分不一样啊、哦、 挺有意思啊。还有这个陈土土他说了，说这个他是微商，他告诉我了， 别买我的东西，这东西很差。这是好朋友。 说实话， 哎，这真是，为挣钱的时候他能不瞒着你，这就是真朋友了，对吧？人家是为了做生意啊，为挣钱，告诉你我这质量差，这过期了，别吃了。这都是不，当然这样不能。就比如我质量差，别买。 哦，确实，很多朋友都说你跟朋友之间最好不要有这种金钱上面的往来， 哎，容易出现问题， 是 啊， 容易有误会。 对， 来看这位朋友说每天都在想他能中5000万，然后分我一半。扎心的是，他也这么想的 啊。对， 你怎么还不中奖？ 一般都不是都这个互相这个答应对方有什么礼物吗？ 一般都是说，如果我中了5000万，分你一半。 对， 很少有人说你怎么还不中5000万，分我一半。 一般都是我们都不是一半，都是说。啊，没事，等我中了5000万，给你买一辆那什么什么车啊，给你买一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我分你多少多少， 哎，分你点啊。还有像这个时光旧人也说了，真正的朋友不用你上着闹钟般的刻意的去保持联系，即使是很久啊不见，坐下来哎就能一起吃个火锅，连一声你好也不用道，挽起袖子边吃边说，我跟你讲啊，这仿佛是许多年前，不过就是昨天啊。 确实是，来看这位朋友说，我的小名叫婷婷，说我的一个笔友8年了，虽然没有见过面， 笔友， 啊， 这还是现在比较少见了。 我觉得好可贵，有的时候笔友一见面就没有， 哎，没有当初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了， 没有感觉了，就是， 看来 很有的聊。 对，看来玉淼有这样笔友的经历，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年是怎么给人写信的。 我字不好，从来不敢与人有书信上面的往来。 人家一看，哦，这个字如其人，算了吧，刺儿就给撕了哈。来看看这其他朋友哈。鱼子酱喵他说，我觉得闺蜜一定要是一个层面上的人，什么经济能力、长相、才华都不能相差太大。这样呢，你抱怨有人去，有人追却没力气爱的时候，他才不会觉得你在炫耀。他会跟你分享新买的包包，随口提价格的时候，你才能发自内心的去欣赏。很多人愿意分享你的悲惨世界，但是闺蜜会衷心的为你的好运鼓掌。 是的， 对，说的真完整啊。 我觉得尤其女孩之间，女孩之间的感觉有的时候特别微妙 啊。 即使是比如说关系挺好了 啊， 但是可能会因为一些小小的事情，对你是又爱又恨的感觉。 没听进去，我看你的屏幕上这个发这两个小姑娘是怎么回事，给大家介绍介绍。 每天只吃一口肉，说了越长越像，笑起来都一样，然后发了一张她跟闺蜜的照片。 你还别说，这眉眼之间啊，这嘴角这个 真 左右啊， 有 点, 有点这意思， 都是很甜美系的小女生。 我喜欢左边那种 更白一些。 不是开玩笑啊，开玩笑。然后不，我跟你说什么来的刚才？ 没事儿，说下一位朋友吧。 好，下一位朋友哈。对，刚才你说什么来的？咱今儿话题是什么来的？来看薛爷，他说了，在这个没钱的时候啊，主动要借我钱，还问我够不够，不够再找他要啊。在这我会再找我妈要，再给你啊。他们全家都认识我，家庭聚会都会叫我去。他爸爸妈妈呢，每年大年初一呢，叫我去他们家过年，说把我当成女儿一样看待。我半夜呢也会喝的这个喝醉的时候，他大老远赶来找我啊，就这种关系， 就已经很像亲人了。 对， 确 实就是有时候，大家都会有这种经历，谁都有这个兜里边啊，囊中羞涩的时候，谁都有瓢底的时候，没钱的时候真的是，你没钱的时候管哪个朋友借的第一个张的嘴，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代表你们的情谊。 而且我觉得只要能张开嘴，我觉得这都不是借的事儿了，就给你吧。 那倒不一定，就是不一定是给，有时候就是说，当然就是你也会分清楚。比如说这个人跟你张嘴，你是马上掏出钱去，不问原因的直接交给他，就是这代表两方面的信任嘛，对吧？还有一种是得找点借口不能借了，是吧？怕把情谊丢了，但有一些你就不怕丢情谊，那是真正的有感情的。 还是得以救急为主， 哎，救急为主，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还有一种就是，知道你囊中羞涩，哎，缺钱时说话啊，这儿这百万边前边百八十还有啊， 起点低一点啊， 对啊。 我再睡会儿就起来说，我同桌说挺羡慕男生的友谊，说天大的事儿最多打一架。转身又变成好哥们儿。 对， 女生呢可能就哎呀事情多一些。 对，就是男的好像比较直爽一些，有什么事儿就在这个 饭桌上当面可能就直接说出来了，说出之后可能 那会打起来吗？ 打起来一般不会，一般都是大家都会有一个心里边的姑娘不是，周围 最好别打， 周围一般都有其他朋友，都有其他朋友、嗯、还有我觉得说的特别逗啊，马特牛他说了，说想让我跟着跟你们夸他，想都别想这也是一种朋友，确实啊，哎呀真呀，是说到这个朋友就确实感觉特好， 嗯， 对吧， 嗯， 不知道我们聊了这个一早上那个话题您想起到底是谁呢，对吧，赶紧珍惜这份友谊吧， 嗯，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唱着歌，弹着伴奏，不远处沙漠，我们才刚刚经过。路两旁，子弹掉的颜色，举个重，辽阔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唱着那首，边弹边唱边微笑感化。你可曾在你的光被堆砌，让你如何将光化，感觉会融化。我特开始牵挂，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也对你说的话。当爱慢慢慢酝酿，心动的频率抽象，我的心只能。 北京时间9点整。